为太阳节，孟加拉国、墨西哥和坦桑尼亚举行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业界讨论会。会议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。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日成主席，说他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，不断创造一个个令举世惊叹的奇迹和成就，大大鼓舞和推动了各国进步政党和人民实现自主性的斗争。另外，为太阳节，罗马尼亚、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埃塞俄比亚、尼日利亚、赞比亚和安哥拉举行了朝鲜电影欣赏会。